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30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几时中黄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纪轻轻身居高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客观地说呀，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呀。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着李如松，最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15年他又被任命为宣抚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这个一般说来啊，像李如松这类的高干子弟呢，表现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呢还能装孙子啊。另一种呢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根据这个各种史料记载呢，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个人太狂啊，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儿。在他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操练，正碰上巡抚徐守谦，见面啊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身边。大家都傻了眼，因为啊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高地方长官呐，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治武，文官的身份要高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徐守谦脸色大变，青一阵白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李总兵啊，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王参政倒也是个直人，看着也有点火，上前一步就准备拉他起来。这下子可是惹了大祸，李如松岂肯吃亏啊，看着对方上来把凳子踢开，就准备上去打仗。好歹啊是被人拉住。许巡抚是个老实人，受了侮辱倒也没说啥，御史王之栋却想走胡宗宪的老路，投机一把，便连夜上书弹劾李如松骄横无度，应于惩戒。事实证明啊，干御史告状这行除了胆大手黑，还得看后台。奏书上去之后没多久，命令就下来了，王之栋无事生非，罚俸1年。但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代言官不敢干的事情。王之栋倒下了，千千万万个王之栋站起来，是大家一拥而上，纷纷弹劾李如松，说什么的都有。这个舆论压力甚大，这么多人，这么多告状信，就不是内阁能保得住的了。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如松却还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大家就感觉到奇了怪了，内阁的人都是你家亲戚不成？后来呀，哥们太监透风出来，你们的奏书啊，皇帝都是看过的。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最大的后台在这里。说来也很奇怪，万历对戚继光、谭纶这种名将似乎兴趣不大，却单单喜欢李如松，把他看作帝国的武力支柱，对他十分欣赏，且刻意提拔。有他的人家做后台，那自然是谁也告不动的。简单说来啊，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 万历二十年，宁夏发生叛乱。万历虽然已经休养五年，且一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叛乱逐渐扩大，眼看不管是不行了，万历下令出兵平叛。戚继光已经死了，李成梁又退了休，指挥官自然是李如松。于是万历下令任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前去平叛。这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所谓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非是陕西一省的军事长官，实际上他带领的是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省的援军，也就是说只要是平叛的部队通通都归他管，不受地域限制，权力极大，类似于后来的都师，即所谓的平叛军总司令。而在以往啊，这种大军团指挥官都有文官担任，以武将身份就任提督的李如松是第一个。得到这一殊荣的李如松着实名不虚传，到地方后一分钟也不消停，就跟当地总督干了起来。不服软呐，合理化建议也不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兵部尚书施兴看不下去了，先去信劝他收敛点，结果李如松连部长的面子也不给，理都不理。石兴气得不行，就告到皇帝那里。可是皇帝也没多大反应，下了个命令啊，让这李如松呢注意影响，提督还是照做，跟没说没两样。石兴丢尽了面子，索性也不管了，只是放话出来，纨绔子弟，哼，看他如何评判。然而石兴大人明显忽略了一个问题，纨绔子弟就一定没有能力吗？纨绔子弟李如松去宁夏，在那里啊，他遇到了叛军，还有麻贵。麻贵大同人，时任宁夏总兵，和李如松一样，他也是这个将门出身啊，但是要论职业发展，这两个人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早在这个嘉靖年间呢，这位仁兄就已经拿刀上阵拼命了，打了若干年若干仗，到了隆庆时期呢才混了个参将，然后又是若干年若干仗，到万历年间终于当上了大同副总兵。万历十年修成正果，当上了宁夏总兵。这一路走来呀、啊、哎呀，可谓是一步一个坑，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呀、啊，这人比人呐、啊，真是气死人呐、啊！看人家李如松随便晃晃，34岁就当上了山西总兵，现在更是摇身一变当上了讨逆总司令，跑来当了自己的上司。麻贵的心里很不服气，可还没等他老人家发作，李如松就发火了。刚来没几天，他就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还送了他一个特定评价，无能。这句话倒不是没有来由的，李如松来到的时候，叛军首领破败，已收缩防线，退守坚城，麻贵也已将城团团围住，丙日也不停地攻打。但这帮叛军还有点硬气，小打小手，大打大手，明军在城下晃悠了半个多月，却毫无进展。麻贵打了多年仗，是军队的老油条啊，且为人高傲，动辄问候人家父母，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人骂他。但这次挨了骂，他却不敢出声，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的背景，那是万万得罪不起的，而且他确实攻城不利，一口恶气只能往肚子里咽，苦着脸儿报告李司令员：敌军坚守不出，城池高大，十分坚固，实在很难打。最后啊，还毕恭毕敬地向新上司请教：我不行，你看怎么办？虽然麻贵识相，但李公子脾气却着实不小，一点不消停，接着往下骂。麻贵一咬牙，就当是狗叫吧，骂死也不出声。等到李如松不骂了， 这才行个礼准备往外走，却听到了李如松的最后一句话：你马上去准备30000口布袋啊，装上土，过几天我要用。工程要布袋做什么呢？马贵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问为什么，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如果几天后没有这些布袋，他还要挨第二次骂。几天之后，李如松站在30000口土袋的面前，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下达了简洁的命令：对。马贵呀，这才恍然大悟，李如松的方法并不神秘，既然敌城高大难以攻打，那就找土袋打底儿，就好比爬墙时找两个砖头垫脚，够得差不离了就能翻墙，简单却实在是个好办法。就这么一路往前堆，眼看差不多了，当兵的就踩在布袋堆上往城头射箭，贾云梯是准备攻城，但城内叛军首领破败实在有两下子，也不是吃素的，在城头架起火炮投石机，直接攻击布袋堆上的士兵，打退了明军的进攻。敌人如此顽强，实在出乎李如松的意料，于是他派出了自己的弟弟李如章在深夜发起进攻。李如章也没给哥哥丢脸，领导带头爬云梯，无奈叛军十分强悍，掀翻云梯打退了明军，李如章同志自由落体摔伤，好在啊不大碍。进攻再次受阻，李如松却毫不气馁，他叫来了游击将军龚子敬，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去组建敢死队。所谓敢死队，就是关键时刻敢拼命。龚子敬思虑再三，感觉一般士兵没有这个觉悟，便召集了军中的苗军，先请吃饭，再给重赏，要他们卖命打仗，攻击城池难关。要说还是苗兵实在，吃着人家的感觉过意不去，上级一声令下，个个奋勇当先，拼死登城。城内守军没见过这阵势，一时之间有点支持不住。李如松见状，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前来支援，眼看就要一举拿下，可这伙叛军实在太过扎实，惊慌之后立刻判明形势，并调集全城军队严防死守，硬是把攻城部队给打了回去。明军攻城失败，马贵却有些得意，说我不行，你也不怎么样嘛。但让他吃惊的是，李如松却不以为意，非但没有愁眉苦脸，反而开始骑着马围着城池转圈，颇有点儿郊游的意思。几天后啊，他又找到了马贵，让他召集3000士兵开始干另一件事儿，挖沟。具体说来啊，是从城外的河川挖起，由高至低往城池的方向推进。这种作业方式在兵法上有一个专用称呼，水攻。李如松经过几天的围城观察，终于发现叛军城池太过坚固，如果硬攻损失惨重不说，攻不攻得下来也难说。但同时他也发现呢，城池所处的位置很低，而附近呢正好也有河流，于是这回啊破败麻烦了。看着城外不断高涨的水位，以及城根处不断出现裂缝管涌，只能天天挖土堵漏。面对茫茫一片大水，想打都没对手，手足无措。此时呢，李如松正坐在城外高处，满意的看着眼前这一幕。他知道敌人眼前的困境，也知道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因为啊，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3天之后的一个深夜，久闭的城门突然动开， 一群骑兵快速冲出，向远处奔去。那里有叛军的援军，明军似乎毫无准备。这群人放马狂奔，竟未受阻挡，突围而出。 但自由的快乐呀是短暂的，高兴了一阵后啊，他们惊奇地发现，在自己的前方突然出现了大队明军，而且看起来这帮人等了已经很久，逃出包围已然是筋疲力尽，要再拼一次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明军刚刚发起进攻，逃脱叛军便土崩瓦解，死的死，降的降。 由始至终，一切都在李如松的掌握之中。他水攻城池，就料定敌军必然会出城求援，而城外叛军的方向他已早已探明，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仍有一件事情出乎他的意料，叛军援军还是来了。 其实来也不奇怪，围城都围了这么久，天天枪打炮轰，保密是谈不上的，但这个时候叛军到来，如果内外夹攻，战局将会非常麻烦。马贵一头乱麻，赶紧去找李如松。李司令员依旧是一脸平静，只说了一句话：管他城内城外，敌军若来就地歼之。对方援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且人数众多，有数万之众，城内的叛军欢欣鼓舞，明军即将败退，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亲眼看到了希望的破灭，破灭在李如松的手中。马贵再次大开眼界，在这次战役中，他看到了另一个李如松。面对人多势众的敌军，李如松啊，不顾他人的劝阻，亲自上阵。更让马贵吃惊的是，这位正二品的高级指挥官竟然亲自挥舞马刀，是冲锋在前呢。和这个西方军队不同，中国军队打仗啊，除了单挑外，指挥官呢一般不在前列，这是很明智的。中国打仗规模大啊，人多，死人也多，兵死了可以再招，将死了没地方找，也没时间换，反正冲锋啊也不差你一个，所以一般来说呀，能不冲就不冲。这个明军也不例外，开国时啊，那一帮猛人中，除了常遇春出于个人爱好喜欢当前锋外呢，别人基本都待在中军。后来的朱棣倒也有这个喜好，很是风光了几回，但自此以后呢，这一不正常现象基本呢就绝迹了，包括戚继光在内啊。但李如松不同，他带头冲锋那是家庭传统，他爹李成梁从那个小军官干起啊，白手起家组建辽东铁骑，一向是领导率先垂范，带头砍人，老子英雄而好汉。李如松啊，对这项工作呢也甚感兴趣，于是在李如松的带领下，明军向叛军发动了猛攻。但对方估计也是急了眼了，死命抵住了明军的冲击后，竟然还能发动反攻。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

破败又发现呢，经过多日的水泡，城池北关部分城墙已经坍塌，防守极其薄弱。现在无论是李如松还是破败，都已经认定战争即将结束，只剩下最后的一幕。在落幕之前，李如松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进攻计划。在场的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进攻北关，因为瞎子也能看见，这里将是最好的突破口。李如松点了点头，他命令部将萧如勋带兵攻击北关，但是接下来他却下了另一道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命令：全军集合，于北关攻击开始后总攻南关。所有人都认定北关将是主攻地点，所以进攻南关才是最好的选择。兵者，诡道也。从那一刻起，马贵才真正认识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被称为纨绔子弟的家伙。他知道此人的能力深不可测，此人的前途不可限量。进攻开始了，当所有的叛军都集结在北关准备玩最后一把命的时候，却听来了背后传来的呐喊声。李如松这次也豁出去了，亲自登云梯爬墙，坚守了几个月的城池就此被攻陷。紧跟在李如松身后的正是麻贵，看着这个小自己一茬的身影，他已经心服口服，甘愿步其后尘。但他不会想到五年之后他真步了李如松的后尘。看见明军入城，叛军们慌不择路。要说这破败不愧是首领，比小兵反应快得多，一转手就干掉了自己两个下属，并召集其余叛军找李如松谈判。大意是说，我之所以反叛是受了这两个人的骗，现在看到你入城已然悔过自新，希望给我和家人一条活路。李如松想了一下说道： 好，放下武器就饶了你。 破败松了口气，投降。延续几个月的宁夏之乱就此画上了句号。由于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史称万历三大征之宁夏之乱。当然，关于破败的结局还要交代一句，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尽灭败族，这正是李如松的风格。投降，早干嘛去了。对李如松而言，万历二十年实在是个多事的年份。刚刚解决完宁夏这摊子事儿，就接到了宋英昌的通知，于是提督陕西就变成了提督辽东。凳子还没坐热，就掉头奔日本人去了。其实啊，说起来，李如松并不是故意耍大牌，一定要宋部长等。之所以拖了几个月，是因为他也要等。事实上，所谓辽东铁骑并非李如松一人指挥，而是分由八人统领，参与宁夏平乱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一次李如松并没有匆忙出发，他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战争的直觉告诉他，在朝鲜等着他的将是更为强大的敌人。作为大明最为精锐的骑兵部队，辽东铁骑的人数并不多，加起来不过万人，分别有李成梁旧部、家将、儿子们统领。除了李如松有3000人外，他的弟弟李如梅、李如珍、李如吴以及心腹家丁祖承训、扎大寿等都只是1000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啊就是这个意思。除了等这帮嫡系外，还有等杂牌，奉宋英昌命令归其指挥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8月起，冀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 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方向集结。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元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英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士爵，所到将领各司其职。简单说起来呀，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英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儿；这个李如松呢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啊。杨元呢和李如柏呢，张士爵是中层干部，其余呢都是干活的。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呢，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英昌的人；张士爵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儿，费尽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儿。按明代的说法呢，李如松是军事主管，宋英昌是朝廷特派员。那么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英昌时必须整装觐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英昌时啊，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宋英昌自然不高兴了，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边的那些将领啊，那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的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扎大寿找他聊天儿，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的傲慢。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啊，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部队。这支部队之所以到的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的惯例啊，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那疾风暴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平息静气，准备啊看一场好戏。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着属下们目瞪口呆。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维忠，吴维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啊，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超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维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啊。而更重要的是， 吴维忠还带来了4000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的退休，要么升官了，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啊，英雄团。这4000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了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10几年倭寇的戚家军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和吴维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经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啊，就是猛。两个字来形容啊，就是很猛。据说呀，他履历惊人，能举千斤，能举千斤啊。这要在今天呢，那早就去参加奥运会。所以当时他号称为骆千斤。虽说夸张了点儿，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啊，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这个鸳鸯阵，那是必备装备，放眼望去是十分显眼。哎，这也是个怪事儿，打仗的时候啊，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儿。比如曹操同志隔须断袍啊，表现如此低调，哎，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因：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到齐了，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可是，在出发前的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这个人呢，就是沈维敬。虽然宋英昌严词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来回的忽悠。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事，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啊，这是有可能的。他吐沫横飞的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搭话，聚精会神的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 哎，讲完了没有啊？ 沈维敬往前探了探身，答道：说完了。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是大喝一声：抓起来，拉出去砍喽！沈维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也有人站出来说话。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士，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士，倒不像是应士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随即呀，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维静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起码是暂时的，暂时保住了性命，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李应士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事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易动而训，是为暗度陈仓。三十六计之第一战计。万历20年12月26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朝鲜国王李炎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啊，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有个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了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呢？”李如松回答道：“4万有余，5万不足。”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哎呦，倭军近20万呐，朝军已无战斗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4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吧。”要换在以往啊，碰到赶这儿讲话的李如松呢，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他毕竟是在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答案：“阁下以为少，我呀却以为太多。”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啊，这又是第二个总程序。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什么呢？多以兽皮鸡尾为饰，以金银做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害。类似的话呀还是很多呀。什么意思？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啊还吃人肉呢。应该说呀，这种感官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啊，比如这个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而福岛正则的帽子呢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啊还是很多。反正自己设计要多新潮，他是有多新潮啊。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没过多久啊，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着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似乎啊并不重要。祖总兵被打了20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果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